的见京官，太君说杨家得先警官，这天下少见。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。

姐妹二人上城去补

朝又把香粉他俩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寒阳 亲。

杨庆十指望保先帝位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笑床前换从人，